我今掌舞于凡众中，就独得解明。咁啊，长老啊，就系雕尘尊者自称啦。佢话我咧就系个长老。咁啊，现在咧处一个长老啊，就系属于自谦之词。咁啊，一本来长老之号啊，就系别人对某一个人嘅尊称。咁啊，現在雕塵尊者佢自稱為長老啦，就係純粹啊，係一個自謙嘅説話。雖然佢自己係年高啊，但係呢個道德咧就不巧，所以屬於自謙之詞。咁點解咧？佢話於大眾中啊，就獨得解明。咁啊，佛在呢个六院说法啦，咁啊说完之后，佛问比丘解否？咁啊，我雕尘儿嘅最初啊，就答一句话解，咁啊即系于呢个大众之中啊，就系独得解本体之名。咁啊，除此之外咧，就冇别啲功德啦，咁就唔同啊。舍利弗尊者咁啊，为佛右面大将军啊，系为四众嘅左生母啊。目犍连尊者啊，系为佛左面嘅大将军，系为四众嘅养母啊。咁啊，摩诃迦叶就系头陀第一佛咧，常常赞佢呢个苦行道陀嘅功德如佛啊。所以佛有一次啊，都让半个座位咧俾佢坐，咁啊表示赞叹呢个苦行求陀嘅功德。咁啊，须菩提尊者啊就解空第一啦，咁啊，富流罗尊者就系说法第一啦，咁啊，迦坚如尊者就论义第一，咁啊，阿难尊者咧就是多闻第一啦，咁啊罗侯罗尊者就密行第一啦，咁啊阿罗律尊者咧就天眼第一，咁啊佛弟子中啊，咁啊各尊者都各有其第一，咁啊常为佛所赞，但我雕尘儿啊就无如是嘅功德，只不过在佛说完四谛法之后啊，咁啊独得呢个解本制之名而已。佢因悟客尘就意志成果。咁啊，如果佛啊问我其他嘅道理啊，或者问别啲嘅修行次序，咁啊我雕神未必能答啊，亦都未必能解。咁啊，若是话问呢个客尘嘅道理啊，咁啊，我雕尘儿咧就最了解，亦都咧系最能答啊。点解咧？就因为我雕尘儿啊，就系悟得呢个客尘二字嘅道理，而证呢个出世嘅阿罗汉果，咁就叫做因悟客尘。就意志成果啦，咁譬如就行客，投寄就旅平，咁画宿就画食，宿食事不宿庄前部不王安住，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解释啊呢个客字嘅道理，咁啊行客咧就系、是、旅客之人，咁因为呢一个人啊。佢上有父母，咁啊下有妻儿，咁啊佢为着维持呢个生活故啊，所以离乡别井，咁啊在外经营，咁啊由于佢居无定址啊，我就叫佢做行客，不投机就旅平，咁啊指个旅平咧，乃系行客食宿之处啊。咁啊，居者 就是衣托也，履呢就是履管，停就是疫情。咁我哋中国汉朝以十里啊，就建一个亭，就叫做疫亭，就便利呢个行人咧响度休息嘅。佢话或宿就或食，咁如果呢个人行到某一个城市啊，咁已经系天黑啦，当然佢就要住一晚，不能再行啦。咁佢就或宿，咁啊或食咧，咁佢行到中午啊，或者过少少嘅下午啊。咁啊，肚又饿啦，咁啊，但系未曾到入黑啊，所以佢就响呢个路途之中为呢饥渴啊，咁啊而食一餐，咁啊叫话食。王安住啊，因为自己本身系个客人，佢所经过每一个站啊，也不过系个路程里边咧所经过，唔系自己个家乡。所以个或者系宿，就或者系食啊。咁啊，宿食以不，佢就无暇久留啊。咁佢点执行李就再向前进啦。咁啊，若个主人就自无有往啊。咁如果系呢个旅亭啊、旅馆嘅主人咧，佢就无所往咯。客王佢就冇一个来啊。客去啊，佢亦都唔会跟住呢个人客去，因为呢个旅程咧系佢自己嘅家啦，所以主人无来去啦。咁啊，于是思维就不住名客啊，就住名主人。咁啊，主人佢就了解即系分别啦，乜嘢就叫做客，咁啊乜嘢就叫做主人，就系话以如上嘅道理啊。我哋去思维一下，佢呢个不住嘅，即系唔停下嚟嘅，就明知叫做客。如果系安住不动，所话客来，佢冇个来相啊。客去咧，佢亦唔会追随呢个客人走嘅，咁就叫佢做主人。佢话以不住者，就名为客矣啊。呢一句就叫做结答，凡系不如。不停啊，又来来往往嘅啦，呢、这个就一定系个人客啦。佢话以不住者，就名为客矣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若是话表法啦，咁啊行客就譬如呢个变惑烦恼。咁啊，此个变惑烦恼啊，那系对境而生心。属于呢个生灭嘅形象啊，就来得粗浅。咁啊，而且佢生灭不停，刹那不息，就譬如呢个行客来来往往一样，咁就叫做譬如行客。得投机嘅旅亭，咁啊旅亭咧就譬如呢个六根门头啊。咁啊，行客就寄于呢个旅亭，咁就譬如个烦恼咧，系寄于呢个六根门头之中。咁啊，六根若是对境生心啊，咁呢个烦恼就生起啦。若是话六根唔对境啊，分别于一切外境无所遇着，所谓现量体证啊。咁呢个烦恼咧就无从生起啦，咁啊叫做投机旅亭。咁或宿就或食啊，咁啊譬如呢个变惑烦恼，佢缘境之时啊，咁啊有时候咧，咁啊比个时间长啲，咁啊有时间咧就比较啊缘境嘅时间咧系短啲，就冇有一定。所以呢个或宿或食就以呢个宿即系住一晚嘅时间就长啲咯，咁就譬如啊呢、这个变惑缘境之时啊，咁啊呢个烦恼缘境之时，咁啊呢个时间咧比较咪长啲嘅，咁例如眼色啊，以及呢个意识啦、啊。 咁啊，呢兩式啊分別情景嘅時間咧比較多。咁啊，譬如呢個行客住一宿，咁啊呢個食字咧都唔食一餐飯，不了係一個鐘頭咁上下啦。咁啊，比之呢個住一晚嘅時間咧，停留下來就短咗好多啦。所以呢個食字咧就譬如啊，原景分別嘅時間咧就來得少啲、短啲，就如同呢個耳鼻舌身呢四個色啊，佢分別情景嘅時間咧就係、是、短啲，咁你就畫縮啊，就畫直個縮直嘅事筆，速裝前途就不遑安住啊！咁就譬如呢個變化。環路即係呢個六種色心啊，咁啊佢現場景之時，佢係有所指景嘅，就唔係話咧永遠啊原一種景。總之任何境界來之時啊，佢就起分別。咁啊，若是呢個境界生生滅滅啦，咁啊境界去啦。佢呢個妄想三亦都滅啦，所以呢個變或煩惱就來得粗，或時就圓東啊，或時就上西啊，佢忽起忽滅，圓景冇一定嘅。咁就譬如呢個行客，有時就縮啊，咁啊有時咧就直，咁啊冇一定嘅，佢唔能夠咧係永遠啊。是住緊一個地方，咁就譬如呢個見惑煩惱啊，佢原景咧冇固定一種景，係永遠都係一樣啊。總之景落佢就起心分別啊，咁啊圓東圓西無有止息嘅。咁啊若實主人就自無由往啊，咁就譬如呢個六根嘅本性係搖而不動，塵來之時。佢係照料啊，親去之時佢不隨，那係現量境啊。咁啊，此個正常在呢個六根門頭之中，所謂直言常住，係絕對不隨境轉嘅。咁啊，所以本經就係説明要放棄呢個六種嘅妄想色心啊。就是要用这个六根的本性去修行，因为六根本性是直而常住，是不随境转。好像这个主人他住在这个旅程之中，不管客来客往是那些人客的事，他自己呢始终都是住在这个旅亭之中，因为这个旅亭就是他自己的家园，他自己就是个主人，所以无来都亦无去。但如是思维就不住名客，就住名主人，此就是了解，就是分析一下什么叫做客，那么什么是叫做主人呢？咁啊，亦都系呢个叫陈罗尊者啊，当时开悟呢个客住嘅道理，就系话如是思维啦。咁啊，不住就叫做客，住就叫做主人。就譬如呢个六种色心，所谓生生灭灭啊，佢缘境系缠罗不停嘅。就譬如一个人客来往一样啊。咁啊，六根体性不生不灭，系暂然常住，就如同呢个主人。所以话耳不住者啦，就名为客耳啊，此系结答。譬如六种色心生生灭灭不停嘅，就名为叫做客。嗱，咁啊，意思就系话啦，咁啊，人客系生灭。来往啊，咁啊主人咧就不动嘅，咁啊就譬如呢个色心个烦恼系生灭不停，而呢个 真心的本體就是直意常住，那麼我們就要捨這個生滅的妄想心，然後依這個不生滅的暫而常住六根之性去修，那麼才可以遇成這個不生滅的佛果菩提。那麼從此到終對於這個二種根本是為最重要的，你若是不捨這個生死根本永遠沉淪生死不了，你若是不依這個涅槃根本去修，那麼菩提佛果永遠不能成。所以始終的客就是譬如這個見幻的妄想心，因為生滅不停不是這個無上菩提之因，那麼我們要放棄，那麼這個主人是不動的，就即使我們的本性是暫然常住，我們就要依之修行，那麼就以不生滅為本修因，那麼才就可以完成不生滅的果證。但迷之誤是不離一心，我們一心隨境就是叫做生死根本，若是我們一念反照就是涅槃根本了。那幼兒身際清涼升天，光入隙中就發明空中諸有塵相，他塵吉的搖動就虛空直移。那此一段經就是解釋塵與共空的道理，即是什麼是叫做塵呢？塵的意思是怎樣解釋呢？那什麼是叫做空呢？那麼空的意思我們又怎樣去了解呢？那麼在此一段經文裡面就略為是分析一下啦。我說由身際，身際即是雨後初晴和未下雨之前，那麼有陣時所謂風雨將來而未下雨之前呢，所謂大地都是烏煙瘴氣，好像特別的悶熱一樣，那麼如果下過一輪雨，那麼所有那些塵土都不起了，沒曬那些烏煙瘴氣，那麼天空地一片晴靜，那麼大地都得到清涼亦得到清淨，咁就叫做身際，即係初初雨後初晴，就清陽升天啊！咁啊，雨後呢個太陽從呢個雲中露出啦，咁啊叫做清陽，慢慢咧就升起，咁你叫升天。個光入就隙中啊，隙咧就即係啲門啦，咁啊呢個太陽升起啦。咁個門罅咧，就因為通咁啊，佢有一條罅喎。咁所以嗰啲太陽就喺呢個門罅嗰度咧，咁啊照入呢個屋裏邊。咁如果呢個太陽未曾從呢個門罅個地方照入來咧，我哋即使滿屋空位裏邊都有好多微塵飛來飛去，我哋見唔到嘅。咁但係如果呢個太陽升起，喺呢個門罅嗰時，嗰啲陽光照入嚟咧，佢就係門罅嗰一條嘅陽光你去睇啊。咁在呢個陽光裏邊就有好多嗰啲微塵咧飛來飛去嘅。咁呢種境界應該亦都好多人都見過嘅。咁就叫做法明，就空中啊諸有塵相。的塵質的搖動就虛空的直移，那麼塵就是搖動的，因為它的體性就是輕微，但是這個塵正在搖動之處就有這個暫然不動的虛空，此就是由這個不動之空就顯出這個搖動之塵，由這個搖動之塵就顯出一個直然不動的虛空。那你如是思維，情直就明空， 耀中的名餐，指着他就拣定我们就从以上那种的恩缘，我们就知得凡是正直者，那我们就叫做虚空，一凡是摇动的，我们就说他为臣。所以以摇动者就名为臣义，这一句就叫做结答，就是臣的生灭啊来得离世，就不同这个行客呢是来得粗，是来得明显。那么行客你不需要用其他去特别表示，你看他匆匆地来，你看他匆匆地就去了，来去匆匆啊，我们就知道他是个行客。但是那些尘就来得未细，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太阳啊，在那条门罅的地方照入来呢，我哋就睇唔到啊！呢、这个屋里边有微尘，咁啊说明呢个微尘咧要有太阳先至可以显示，咁啊佢嘅形象咧就比较微细啦。咁啊以上咧就譬如啦，咁啊现在我哋就要表发嗰个幼如嘅身世，即系雨后初晴，咪大地开朗啊！咁啊，未曾下雨之前，咁啊，大地都系闷热啊，又或者系乌烟瘴气啦。咁就譬如我哋嘅苦恼众生，咁啊，未曾闻法之前，所谓我执系坚固啊，三毒的次元。咁啊，现在又闻佛说法而得开悟。咁啊，见惑烦恼已经断啦。咁啊，初初入到个见道位，咁啊，初入见道位咧，所以就譬如啊，雨后，咁啊，啱啱咧开始啊天晴，咁你叫做幼儿身滞，就天阳就升天啊，咁啊，譬如呢个见道位中。已经离了这个粗的妄想分别，那么出现这个见道位中的智慧，那么这种智慧呢就如同啊这个清净的太阳，那么叫做清阳，那么升天呢，那么太阳渐渐高了，那么譬如我们在这个见道位中所谓观行功生啊，见道的智慧呢就越发明显，那么譬如这个清阳初出之后啊，那么渐渐高尚，渐渐就升天了。那么光入的窟中呢，那么譬如我们初初入这个见道位，那么由于初入啊，这个观智力就未强，咁啊，对于个法性真空妙理啊，亦都只能够小份相应啊，所以以呢个光入缺中嚟譬如，嗱，咁啊呢条门罅，如果以呢个整间屋嚟比例呢，咁呢个门罅个空位系有限，咁啊，所以呢个太阳从呢个门罅嗰度照入屋里边咧，咁啊就系呢个阳光啊。似得咧，你门栏咁大，佢系直接咧射入嚟嘅。咁啊，呢个门栏系有限咧，所以呢个阳光咧就亦都系有限。咁啊，譬如初入见道位啊，观智力不强，所以对于呢个法性真空妙理咧，只能咧系小份相应。嗰、那个法门空中系诸有尘相啊。咁呢个空就譬如法性真空妙理啦，呢、这个尘啊就譬如微细嘅思维。咁啊，所谓发明者就在呢个见道位中，咁啊见惑粗烦恼已断，咁啊法性真空妙理啊，既然得到小份相应啦。咁啊，若是话能够从事加工进行啊，就话观照力强， 咁啊漸漸覺得咧，呢微細嘅思惑煩惱啊，人雲而起，生滅不停，咁就叫做法靈啊。呢、這個空中咧，叫做諸有塵相，一塵質嘅搖動啊，咁就虛空嘅寂然，咁啊一動一靜就好明顯，係容易嘅知得。因为动者就叫做尘，咁啊，譬如呢个见思啊，人云而起，呢个情欲嘅虚空咧，咁啊，譬如呢个法性系暂然不动啊，咁啊，尘在空中，就譬如呢个思惑烦恼人云起灭之时，就系有呢个不生灭嘅法性理体在。咁咪叫做尘质咧，系摇动啦。咁啊，正在呢个摇动尘质之时咧，咁啊就有呢个寂然嘅虚空。咁啊，譬如思惑烦恼啊，佢人云起灭之时，就有呢个不生灭嘅法性在。但如是思维情寂人空啊，就摇动嘅名尘，以摇动者就名为尘意。咁啊，上三句所谓如是思维情寂嘅明空，摇动嘅明尘，咁就简定乜嘢就叫空，何者就叫做尘啊？咁啊，后嗰两句咧，以摇动者名为尘意，就叫做跌淡啊。咁啊，亦系焦尘罗尊者。咁当时开悟所谓尘空嘅道理啊，就说明。呢、这个停寂不动者就是主人，咁啊，即是系个寂常心性啦。咁啊，呢个摇动者咧就属于呢个尘啊，就譬如我哋呢个攀缘心啊，所谓生生灭灭，就灭灭生生。个佛言就如是啦，此一句咧精明验解嘅第三科佢嘅如。来印火就是雕尘罗所说客尘指空的道理啊，咁佢所分析嘅咧系条理分明，所以佛咧就印火其说，佢话如是者咧就话你雕尘罗，咁啊说呢个客尘指空嘅道理啊，说得咧系合情合理啊。咁啊，如你所讲嘅咧，系冇错。咁啊，佢嘅佛言系如是。咁啊，在呢个灵言文，据某一大师讲啊，佢话三界之中冇一法能够停得住，就等于话冇一法咧唔动摇。咁啊，佢哋如下嘅如尘，若是我哋唔得佢如下如尘咧。咁就不起烦恼，就得成圣果。咁啊，阿难一向妄执缘影为心啊，正是闻呢个客尘而起呢个烦恼啊。咁啊，以事而观咧，咁啊，焦尘罗尊者所说客尘指空嘅道理啊，所谓动静分明。而佛话如是啊，系印可其所说，但系就唔系印证佢当日啊，在呢个六缘之时所悟，而系藉此呢个机缘，令阿难啊从闻而启信，知得呢个缘影妄想非是真心，得唔到呢个客尘。嘅摇动啊，而进入无生灭、无动摇呢、这个变性。嗱，咁啊，《楞严经》咧，咁啊，历朝以来啊，就系、是、最多嘅注释。咁啊，在呢个《藏经》里边咧，咁啊，《金刚经》之外啊，都可以讲注释啦，《楞严经》称为第一嘅啦。咁啊，一共咧超过一百格嘅注解。咁其中有一部咧叫做《楞严中通》啊，咁佢就系一个居士所写嘅， 他既然为他们中通，他全部楞严经没有什么特别解释的，他每一段经文里面写出，他就在那些语录那些禅宗的公案里面，如果哪一段公案适合，那么这一段经文，那么他们以这个公案禅宗的公案来解释的一段经文，那么当然他也都好难得啊。咁啊，所以楞严中通里边咧，佢既然系以呢个公案啊嚟到解释嘅经文，所以叫做中通啦。咁啊，其中咧，佢哋有一段啊嘅公案就系解释此一段经文嘅。咁佢话赵州和尚啊，咁啊赵州老人咧，在我哋中国呢个东门下咧，咁啊呢位老人家可以讲系出类拔萃。他亦都做我哋后人一个好模范，所谓赵州八十啊，都游行脚啊。佢老人家八十岁啦，早已大彻大悟啊，做人个榜样噶啦，可以为人哋个法啊，系个大善知识。咁啊，佢八十岁都仲去参学啊，咁啊，可见我哋呢个后学者咧，咁啊认真咧，要以呢位老人家做个榜样啊。应该要多学。咁啊，佢有人咧，佢虽然佢系个大善知识，仍然揸把扫把咧，佢就喺个佛殿之前啊，呢只扫地。咁啊，当然佢老人家扫地咧，都有佢一种嘅理解理论嘅。咁啊，当然一般人就唔懂啦。咁啊，当时咧有啱啱嘅同住者。这个常住的大众之恩啊，他经过，哈，他就看见了这个老和尚啊，都在那里扫地，好奇啊，他就问啊，他说和尚是个大善知识啊，那么为什么？那么你要扫地啊？那么当时啊，我们的赵州老人就说，他说那些尘啊，就在外边来。其实呢个意思啦，你呢个人问啊，点解要扫地，都已经俾呢个尘境咧转咗去。其实你都系微尘之一份子啊，等于话你亦都系摇动之一份子。咁啊，所以赵州老人就讲一句啊，咁话哼系从外来。咁啊，如果佢系聪明嘅咧。他就亦是回光返照啊，咁啊自己个本性，《金刚经》咧讲好清楚啊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咁啊先至叫做系如来啦嘛。咁啊，既然冇来去啦，咁啊老人讲得咗个尘从外来，咁啊等于话自己唔识嘢啫，等于话自己贪得唔透彻啊。咁啊，如果当下自己惭愧啊。咁啊，反照自性咧，你就可以悟得啦。亲，即使有去来，有摇动啊，但系我哋能见呢个本性咧，就冇摇动啦，咁就开悟啦。一旦佢又唔了解啊，佢听见赵州和尚讲，佢话尘从外来，佢跟住讲句话，佢话呢次既然系清净强难啊。为什么会有尘啊？咁啊，当时呢个赵州老人讲得仲幽默，佢话现在咧又多咗一点啦。咁啊，等于话你呢个人唔能够即刻了解承担啊，我呢个尘从外来嘅道理啊，你仲要嚟多一句，我话清净强啊，点解会有尘啊？呢啲就叫做妄想心啦，咁啊一念起一念灭啊，辗转生灭不停，咁啊分别无有止境啊！你话系唔系又多咗一点尘咧？咁就佢就多咗一点尘啦。嗱，咁所以我哋中门下嗰啲老祖师啊，佢真系举手投足，咁啊一言一语啊，嗰啲有佢一种咧系见地噶。咁如果我哋在呢个尘之中啊，有来 有距離到咁猛咁研究咧，咁啊跌落於分別中嘅又分別，當然咧就忘失我哋呢個不生不滅嘅見性。咁如果我哋唔到塵係有搖動啊，但係我哋呢個不生滅嘅見性咧係冇搖動啊，咁啊呢個先就係個聰明人。咁啊即時而來就於大眾中啊就屈五輪子。就屈以復開，就開以又屈，為柯難言。佢如今就何見？柯難言，佢我見原為八寶輪掌嘅眾中開合。佛告柯難，佢與見我手眾中開合嘛，就為是我手有開有合，都為復與見有開嘅有合。柯難言。尊保守众中开合啊！我见如来手自开合，非我见性，有开亦有合。佛言：佢谁动不谁动呢？柯难言：佛手不住的，而我见性尚无有静啊！佢谁为无住？佛言：系如是。咁呢一段经文就系正事嘅第二科。名为他们现相正成，咁啊现相咧就即是佛啊开合呢个宝掌，语讲咧系飞光动头，咁啊正成柯难啊悟得手系有开合，现性啊系无开合，呢、这个头就有动摇，咁啊现性咧就无动摇。凡是有开合动摇就如黑如尘，若是没有这个开合动摇才是如主如空的不生灭见性，以此如空如主的不生灭见性而修，那才是叫做涅槃根本。那又分为两科，初科是开合宝掌的正成下与主而，而科呢个飞光动头啊，就正成尘与空而。咁啊，而在咧系第一科，叫做开合宝掌咧，正成下与主而，就系佛呢将呢个宝掌一开就一合啊，而问柯难，咁啊证明咧乜嘢叫做下。乜嘢叫做主？就系话佛手开合，咁啊，既然有开合啦，就如同呢个客啊系有来往，咁啊见性系不动啊，就如同呢个赤瓶主，佢话即时就阿耨如来于大众中就屈五轮子，就屈以复开，就开以又屈。咁啊，呢个经文咧就好明显噶啦，就唔需要咩特别解释，就系说明啦佛啊嘅现呢个开合之上，但系佛啊嗰只手一开一合咧，佢嘅意思咧唔系在于个手个开合啊，就系要现一现阿难，能见佛手呢个见性啊。看看他是否真正直下成当，悟得的见性呢是无开就无合，我为柯难言，他如今就何见呢？佛呢以这个手开合呢为问端，就问柯难，那么现今啊，你是怎样的看法呢？你怎样见呢？佢话柯难言，佢话我见如来就八宝轮掌啊，就众中开合，此就柯难一句真实嚟到答佛所问啊。佢话我见如来呢个八宝轮掌响个大众之中啦，先咧就伸直五个手指，咁啊叫做开啦，后来又屈埋咗五只手指啦，咁咪叫做合啦。个佛告阿难，佢与见我手众中开合啊，都为是我手 有開有合都為局與癲，就有開有合啦。咁啲經文亦都好明顯，就係正正色色啊佛現阿難嘅見地。咁啊，佛嘅保守有開有合啊，伸直五個手指就開咗個手咯。咁啊，屈埋嗰五個手指啦，咁啊，佢就合啦。但系佛嘅保守一開一合啊，佢個目的咧就唔係在於呢個手嘅開合，主要啊就係睇入阿難見佛手開合嗰個見證係點樣去見證啊。佢若是話悟到呢個手係有開合，佢能見佛手開合嗰個見性啊，係不落分別，無有開合之相啊，咁啊即是悟得呢個直常心性啊，亦係知得自己嘅主人翁。咁啊，貂陳羅尊者上文說：客有來往，主人不動。咁啊，見佛手開合啦。有開合就如同個客有來往，咁啊見性啊無開合啊就如同呢個停止啊冇來往嘅。咁啊若是阿難未悟之前，咁手有開合啦，佢哋一定係講啊呢個見性，咁啊亦有開合。咁啊現在阿難啊響呢個貂陳而諸者嘅地方咧。咁啊，领悟到多少嘅消息啊？咁啊，了解到咧客与共主啊呢个少少嘅理论，所以嘅说话咧就唔同。所以话阿难言，佢话世尊保守系众中就开合。佢话我见如来嘅手字开合，就非我见性。就有開有合嘛，咁啊此段經文，咁啊亦都好明顯，咁啊理論就話阿難尊者啊，咁啊在上文，咁啊貂陳羅尊者嘅地方，咁啊得到少少嘅消息啊，佢明白呢個客係有來往，主人就係不動啊，所以佢就只得搦走，雖然有開合。但系见性啦，就无呢个开合之相啦，亦都系佛嘅大慈悲心切提醒阿难，你要回通呢个客与主嘅道理啊。咁啊，然后就于呢个佛手开合之中，咁啊，认取呢个无开无合啊，呢个不生灭嘅见性。咁啊，但系佛呢？由於啊，阿難乃係初初領悟，都未敢放心啊，完全咧證實佢係真正開悟啦，所以再要咧驗佢一言，所以話佛言，佢話誰動就誰靜啦。咁啊，阿難佢雖然悟到呢個酒係有開合，見性係無開合。咁啊，所答呢就好合情，咁亦都好合理啊。但阿難一向多聞，咁啊，恐佢所答嘅不過係一時之間啊，係偶然說出，所以再驗一驗啊，問佢誰是係動相啊，誰是係靜相？咁若是阿難啊？於呢個貂陳羅尊者嘅地方，如果未曾得到一點消息啊，等於話對呢個客與共主嘅道理呢未曾明白，咁佢一定咧就再嚟解釋。咁啊，你佛問個乜嘢叫做動，乜嘢叫做靜啊嘛，佢就會詳詳細細解釋啊，啊點樣係叫做動，啊點樣咧叫做靜啊？咁啊，一有所分析啊，就仍然系落于呢个分别嘅之见。咁啊，现在阿难啊， 位于那个纠缠了俊杰的地方已经得到那个小小消息，所以我柯南言个得手不住，的而我见证啊，尚无有证，谁为无住呢？始终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无住嗰两个字，无住咁啊，即系不住啦，不住就无住，咁啊不住就即系动啊，就因为静系因动而显，先动先至有静。但是见性从本以来无有动相啊，咁啊既未动过就边是有静相呢？所以佛手开合摇动之时，我能见呢个见性啊，静相都尚且不可得啊，何来无住呢个动相呢？就显示呢个见性啊，所谓动静虚显，乃是真不动。依此呢个真不动嘅见证啊，真因地心则常住妙果菩提涅槃，就自然得证。